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这是臣这辈子的第一场仗，臣那时想着这场仗打得真痛快，那些北秦蛮人也不知道犯了什么傻，居然没有掩护就从青南山上冲了下来，一边冲着还一边对我们喊他们是地下军。 我们是地下军，中了北秦大军的陷阱，要入青南城求援。我们真的是地下军， 他们北秦人胡说八道，诡计趁机攻陷我大境城池，都给我杀，一个不留。 杀！杀我北齐人！ 我们是敌人， 我们是敌人，杀我们！杀我们！ 整整一夜，我们一万人守在山脚下，没有放弃半个北秦人。 能在这金銮殿上立着的，哪个不是通晓世事的人精？钟海一句句说到这个地步，众人隐隐猜出了些端倪，只是这猜测太过可怕，实在没人敢相信。钟海顿了顿，突然睁大眼朝嘉宁地望去。 临近拂晓，山上没了动静，再也没有北秦人冲下来。 北秦人视杀如命，不用为其收敛尸骨，你们立了大功，速速返回青南城领赏。 陛下，臣不记得举了多少次弓弩，也不知道杀了多少个北秦人，但是臣知道臣立了功，回去后可以领赏了，臣能把妹子养活了。臣得了20个铜板，回去给我妹子买了套过冬的厚棉袄。 没人指责这么重要的时候，钟海还能想起用那立功的20个铜板给他妹子买了套衣饰，没有人敢在这个时候打断他，恐怕就算是嘉宁帝在钟海说完之前也不能。 但是第二日，京里来了一道圣旨， 帝家犯上作乱，谋逆叛国，帝家军潜入西北，与北秦勾结，欲破大晋国门，各城守军若遇帝家军，不得擅开城门，劝降为上，诛杀为后。 咱们全城上下严阵以待，没有等到攻城的帝家军，却等到了5日后80000帝家军被北秦铁骑坑杀在青南山的消息。陛下可能不知，臣的爹是个老兵，入的是施家的将营，咱们大清立朝后他就回乡养老了，没活个几年。他活着的时候一直跟我说，当年跟着太祖打天下，他被帝家的将士救过好几次，让我记着恩情，若是遇上帝家军就替他还恩。那时候城里的百姓都说帝家军奔了万里入西北叛乱，却被盟友给出卖了，死得活该。臣想着咱家还欠帝家军的恩，就一个人背着一麻布袋的冥钱偷偷去了青南山。 众臣听得入神，钟海却突然停了下来，众人疑惑地朝着二愣子莽汉看去，却发现不知何时钟海跪得笔直的身子颤抖起来。 臣赶到青南山，看到漫山遍野的尸骨，一个压着一个，看不到底，望不到头。臣在山脚给他们烧了纸钱，想着上山去埋些尸体，能埋多少是多少，算是报恩。但是臣埋不了，陛下，臣埋不了啊！那些尸体上插着的全是我大晋的弩箭，那些传言死在北秦铁骑下的地下军， 有一半是死在了我们的手里。臣领了20个铜板，臣的兄弟都攒了军功，可是咱们杀的是咱大清的将士，是咱的同袍啊。陛下，地下军不是要攻打青南城，他们是被北秦铁骑围杀，回青南城求援呢。可是我们10000人在青南山下守了一整夜，为了所有入城的路，没让一个地下的将士活着走下来。 钟海一头磕在地上，震撼了半殿的朝臣，一滴滴鲜血溅落在地，满大殿里只剩下他哽咽难言的声音。 80000将士，陛下，那是我大清80000个儿郎啊！陛下，臣看过那满身的地家军号，一辈子不得安宁，一辈子都只能守着那座城，守着青南山。 震撼动容，无以言表。伴着钟海一句句说出口的话，今日金銮殿上的早朝，这些在朝堂上半辈子在京里享惯了权柄的重臣所感受的不过如此。何为天下之主？何为诸侯？天下之主执天下，国土之上的百姓皆是其子民，诸侯大公掌一方，管个囫囵垫足矣。嘉宁帝是大晋天子，中原也好，西北也罢，即便是晋南的百姓，都是他名正言顺的子民。丈高的武将跪在大殿上，满身颤抖地喊着：“陛下，那是我大晋80000个儿郎”的时候，他寻不到话来安慰。如何施恩？那80000将士埋骨青山，白骨森森，施恩何用？如何抚恤？经历丧夫丧子之痛的妻子老母，赐下一道圣旨，10贯银钱又能如何？但他不能什么都不说。钟海提起的不是一场普通的过往，死的不是普通的大晋将士，那80000人在他颁下的圣旨里是叛军，是逆贼。帝家军若未叛国，那便意味着帝家没有叛国，那80000人死的冤屈，同样预示着帝家100多条人命死的冤枉，这是韩氏皇朝的耻辱。赵福眼尖地发现嘉宁帝摩挲在扳指下的手不自觉地握紧了，他咽了一口唾沫，退后了半步。 钟海，你可知道你刚才究竟说了什么话？ 静默无声下，嘉宁帝开口。金銮殿上天子的声音格外严肃郑重。钟海一头磕到底，回道： 臣知。 你所言无半点虚假。 是，天地可证。陛下，地下军没有背叛大清，地下没有叛国。 证据呢？ 天子之问犹若千钧，这也正是朝堂上所有大臣想问的。10年前帝家叛乱，证据确凿。晋安侯府里搜出了私通北秦的书信，上面盖着北秦皇室的金印。而事情传到北秦后，北秦皇室也没有否认，此为其一。帝家80000大军在吴皇命谕旨下诡异地出现在西北，此为其二。若无这两项铁证，大晋百姓谁能相信帝家会谋反？ 钟海，你只是参与了一场不知敌我的夜战，便由此结论？那朕来问你，帝家军究竟是和北秦勾结谋反叛国后生了嫌隙被劫杀，还是从晋西北起便入了北秦的圈套？这两种情况你可说得明白？此事已过10年，青南山战绩难寻，除了你，还有谁能证明帝家军是死在青南城守军箭弩之下？即便如你所言， 帝家军真是被你们所射杀，那也有可能是忠义侯误以为北秦铁骑意欲攻城，才会领军出战误杀帝家军。以上万般皆有可能，朕暂不说你是对是错，但你今日在金銮殿上提出此事，可有证据解朕文武百官及天下万民之祸？ 帝王就是帝王，即便钟海在早朝上毫无预兆地掀开了帝家往事，嘉宁帝也没有半分慌乱，一句一句慢慢问来。朝官连连点头，帝家之事何等重要，一人之言不足为证。跪在大殿上的钟海抬手，声音犹带嘶哑： 陛下，帝家军究竟因何种缘故和北秦骑兵交战？臣无证据，不能言明。 没有证据？没证据竟然也敢闯上金銮殿？众臣目瞪口呆。 但臣确实参与过青南山下一役，当年参与此战者上万余人，陛下若不信，可召西北上湖余氏的老将入京作证。只是当年老将大多离了青南城，要寻起来恐怕有些难度。 哦，照你所言，若是这些老将寻不到，或者已经殉国，这个疑惑朕还寻不到答案了。 不，即便这些人都已经战死沙场，还有人能证明帝家军之死与青南城有关？ 你说。 忠义侯当年是侯爷钦点大军出城迎战，他自然知道真相。 忠义侯？众臣面有疑色。虽说听钟海之言，忠义侯参与了此事，可如此大罪他会说实话？敢说实话？一旦认下了，怕是好不容易保下的忠义侯府也会毁得干干净净。左相心下一转，神情肃然，踏出一步，朗声道： 钟将军，忠义侯因西北之事被陛下定罪，关在天牢，如此罪恶滔天之人，所言岂能为证？再者，忠义侯与将军亦有仇怨，他若存心不说实话，我们又能奈他何？将军刚才所说的证据，或已无迹再寻，或已成为阶下之囚，实难服众。帝家军为何亡于青南山，亡于何军之手，关乎朝堂社稷，妄言不得。将军信口而出，怕是不太妥当啊。 左相之言合情合理，众人窃窃私语，面上微有赞同。不一会儿，便有少数左相一派的人竞相帮腔，一时间跪在地上的钟海倒显得有些可怜。任安乐在左相身后站得笔直，不知为何单薄的身影竟和钟海的有些模糊的相似。此时他一直垂着的头缓缓抬起，朝殿上复言的大臣看去，神情漫不经心，目光却清醒而理智。没有人发现他努力压抑着因为愤怒而颤抖的身影，除了寒夜。寒夜静静地望着任安乐，目光深不见底。这一日本不该来得如此早，若不是要阻止他的赐婚，任安乐不会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下让帝家军之事被掀开，可寒夜此时却什么都不能做。满殿大臣谁不能分辨出真话假话，但在这件事上谁都不敢第一个站出来，他是大晋储君，同样不能。 多人有圣君帝皇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